问候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，此时此刻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，可以来发一下位置的吗？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，一群二群三群任你挑。今天是2021年7月28号星期三，限号是3和8。北京乐广播的 Listen to One 活动又启动了，本期荣誉音乐人就是飞儿乐团，来有请飞儿乐团。 时辰在路上，有好音乐的陪伴，一个世界的辽阔就在这里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，快来微博话题 Listen to One 为我集赞，让我们很快见面吧。 Listen to One Listen 21。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，无需凭借谁的光，音乐就能给你力量。 汽车音乐会， 汽车音乐会，腾斌主持。 水可匆匆，一缕清愁，一点朦胧，我牵起一点眼迷蒙，细数夏和冬，你眼神闪烁月气中，牵你手，白发轻松，他嫣然伫立大雨中，叹气向西楼，看清八面玲珑，泪光心动，红尘缘勾勒那轮廓，爱像锦绣梦，千万种万年看不尽，日色如风，潇洒挥把水墨掏不空，爱像锦绣梦，陌上我滚滚红尘，追逐谁依然歌颂，残雪独钟，情话还藏在心中，水可匆匆，一缕清愁，一点朦胧，我牵起一片烟迷蒙，细数夏和冬，你眼神闪烁月气中，牵你手，白发轻松，他嫣然伫立大雨中，叹气向西楼，看清八面玲珑，泪光心动，红尘缘勾勒那轮廓，爱像锦绣梦，千万种万年看不尽，日色如风，潇洒挥的水墨掏不空，爱像锦绣梦，陌上我滚滚红尘，追逐谁依然歌颂，残雪独钟， 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大企划本期的 To One Band 音乐人，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飞儿乐团，前线的飞儿乐团带来的这首《锦绣梦》，也是他们的首播主打。这是一首潮流经典的新作，新国潮和摇滚碰撞出这种新的形态乐种，节奏呢很明快，层次多元丰富，编曲上特别选用了

简单沉静的歌声更能打动此刻的你吧。这首2004年的作品 Forever Love， 王力宏回归到音乐本真那种很纯粹的心态，抛开了复杂的编曲和繁琐的人物关系。十年前的情敌贝多芬为力宏开启了生命当中的新舞台，却为恋情埋下了伏笔，恋情的结束埋下了伏笔。这位过去的恋人最近要订婚了，听到这样的消息，力宏感触也很多，于是就写下了这首 Forever Love 这首歌，其中赞颂着爱情的永恒，祝福天下有情人，也安慰着伤心和落寞的心情。王力宏 Forever Love。 好了，汽车音乐会好音乐继续播出。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，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。我是汽车音乐会，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，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。 女人，每个

难了自己， 是为你想吧，该为他想吧，爱虽然你不可知吧，装作不在意的你如何面对。 小歌曲不用过多介绍，大家非常熟悉了，记忆当中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，难得的张学友和郑中基合作的《左右为难》。可能现在呢，很多朋友觉得这首歌曲呢，歌词当中也是唱到自己现在的状态哈，直戳心窝子，左右为难。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位的歌曲。好了，北京时间9:36:16，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第二十的，我是腾冰，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，来继续攀升啊。哦，插一句话，刚刚在我们的倾听聊天室当中来发布了今天的歌单，每天都会把全天的2小时超长歌单在我们的倾听聊天室当中来发布，想提前预知的话，想提前知道的话，或者来这个知道刚刚我们播过了歌曲错过的话来看一下。好了，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，选择汽车音乐会吧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当你觉得世界很大的时候，其实你的路才刚刚开始，这就是信乐团海阔天空的音乐精髓所在。2022年，他们带着特别的音乐风格和标签走进大众的视野，基本一年一张发片的速度，火到没朋友啊。好了，信乐团这首《海阔天空》相当的励志，就在今天这样的上午送给你。 我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，从不结果，无论种什么梦，才张开翅膀，风却变成梦。习惯伤痛，能不能算收获？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，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，没把汗流了，生命变得厚重，走出沮丧再看见新宇宙。执着将命运的锁打破， 天空真的是太好听了。在听听聊天室当中，有听友说，哇，今天歌曲都太经典了，看好刚才甩过去的歌单，是不是是不是已经高兴到跳起来了今天歌曲太好听了，看到你们的欢呼声了哈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来继续攀升了，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一首作品，但是也是上乘制作第13位歌曲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想法的孙子涵，现在呢已经不是80后的主场了，更不是90后的乐园，而是00后的打拼专区了。啊，90后的孙子涵凭借这首单曲，2004年打入乐坛，《巴黎夜雨》，上周第18名，本周第13位。 故事的结尾在铁塔下闹不好，你和我就此诀别在雨的周末。从和睦到拉扯，到认错配对多，算了吧，嫌我啰嗦。我是本被分就的羊，疲倦消瘦，随手都埋在嘈杂的巴黎街头，熄了心烟辣椒，被牵着鼻子走，算了吧，寂寞快要。巴黎夜雨的我，彷徨在桥路口。觉得手颤抖着，我难过，头也不回的走，百般恳求的留，我想死守不过一路口。巴黎夜雨的我，看孤独的烟火，风景一片冷漠，你故意在闪躲，头也不回的走，百般恳求的留，做个朋友。 做个朋友都难离开。 的旋律让我们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韩剧当中的那种虐心的场景。果然，《巴黎夜雨》这首歌曲正是源自于孙子涵第四张个人专辑《韩剧先生》当中。不过这四个字你要搞清楚哈，韩剧是孙子涵的涵，孙点水那个涵，不是先生，是先森，森林的森。这个很有创意的专辑的名称哈，《韩剧先生》。我曲风真的是让我们想起了韩剧哈，韩国的韩剧。上周第18名的歌曲，本周上升5位。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3位的歌曲，孙子涵《巴黎夜雨》。哦，继续攀升了，继续虐心曲了。第12名歌曲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美丽的列车终于停下，等待行人落座。你和我忽然生疏的眼神换一句问候，面对面以为旧情人的落寞，被四散的旁人嬉笑带过。没拥抱的理由怎么追究，两个朋友眼睁着听见铁轨上空两个陌路的风，你心里或许遗忘的速度比自责更多。我想起曾为你许过的烟花，在熄灭的关头被风带走。也许爱情早就哭了多久变成朋友。转身一笑而过，那些放手的动作谈资不多，或许是别人的小说。怎么要求你感同身受，回忆留下太多那些爱过的线索，两个朋友不至于给承诺，下次再联络。眼睁着听见铁轨上空两个陌路的风，你心里或许遗忘的速度比自责更多。我想起曾为你许过的烟火，在熄灭的关头被风带走。也许爱情早就哭了多久变成朋友。转身一笑而过，那些放手的动作谈资不多，过去是别人的小说。怎么要求你感同身受，回忆留下太多那些爱过的线索，两个朋友不至于给承诺，下次再联络。转身一笑而过，那些放手的动作谈资不多，过去是别人的小说。怎么要求你感同身受，回忆留下太多那些爱过的线索，两个朋友不至于给承诺，下次再 森路两个朋友。森路的风格应当属于那种低吟浅唱治愈系的风格吧，他用低吟浅唱的歌声来吸引大众，穿过灵魂的磁性女声直抵你心灵最深处。这样的声线也是非他莫属了。如果你正在开车，不妨准备一张试音碟，森路的这首两个朋友是非常好的选择哦。因为车厢当中的音响最搭配的就是那种很清澈很干净的声音，在开车的路上听到两个朋友， 确实挺享受的哈。好了，上周全新推荐，本周汽车音乐榜榜第十二位的歌曲《孙露两个朋友》，也算是他很少的原创作品之一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攀升了，这首经典老歌不用过多介绍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如果你说王菲是空灵的，梅艳芳是风华绝代的，那么林忆莲呢，可不可以用风情万种来形容？不必在乎我是谁，唱尽了人生的悲欢离合。上周全新推荐，本周第十一位，有请心里话你喜欢的 Sandy 林忆莲。 我觉得有点累，我想我缺少安慰，我的生活如此乏味，生命像花一样枯萎，我整夜不能睡，可能是因为烟和咖啡，如果是因为没有人陪，我愿意敞开心扉。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，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，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，哭忘了我是谁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一位的歌曲林忆莲，不必在乎我是谁。 大溪地的海水，夏威夷的沙滩，拉萨的阳光，爱沙尼亚的空气，这里都没有。但是音乐里的一切，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。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，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，

好，在此线上中国之家呢虚拟展厅当中，以中国之家相约北京为主题，专门设立了以中国之家相约北京为主题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展区，也全面展示了北京筹备2022年冬奥会的盛况。那未来呢，中国之家将继续完善，计划呢作为永久性的博物馆长期的运营。这个网上博物馆呢，我觉得这个 idea 相当不错，通过线上虚拟空间加上线下实体双重架构，从周期性的活动进化为周期性的永久性的阵地相结合的活动，面向全球观众，持续传播体育精神，促进交流合作。好了，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，中国之家，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之后呢，就是2022年的冬奥会，加油加油！好了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大声听音乐，用力表达爱吧。这一首《最浪漫的事情》，最浪漫的事，大家很熟悉了。不过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阿木返场的版本。对于阿木的版本，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 听话是一种美德。 张开手。 飞翔是一种态度，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，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。汽车音乐会，无需彷徨，让我们一起听音乐，用力表达。 听听音乐，聊聊愿望。我希望你越来越温柔，你希望我放你在心上。我说要送你个浪漫的梦想，谢谢你带我找到天堂，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，只要你讲我就记住不忘。我能想的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手心里的宝。要送你个浪漫的梦想，谢谢你带我找到天堂，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，只要你讲我就记住不忘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摇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 手心里的宝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，我还依然把你当成手心里的宝。 Best music，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。Lady Gaga、Carrie Richardson、陶喆、郑秀文、唐玮柏。 In the mix， non-stop，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，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。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。 被称作是车轮上的家，房车已经越来越受到家庭的钟爱了。尤其呢是有二孩的家庭，以前呢是感兴趣 SUV 哈，近两年开始关注起了房车。哎，车上一些设施，比如说炉具呀、床、冰箱、橱柜、沙发、餐桌椅等等，还有盥洗设施等等，应有尽有。还把这些设施呢细分成各种区域，真是集衣食住行于一体了，彻底实现生活当中旅行、旅行当中生活的全新生活方式。那么这么舒服的环境当中，再配上这样的音乐，那么就相当完美了。来为房车量身定做的音乐 With Life 西城男孩的 You Rise Me Up，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吧。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，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，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。汽车音乐定制，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，五分钟只需五分钟，完全懂你。

真的很会搞哈，最后的时候还以为是别的音乐串进来了，其实就人家自己在玩嘛。来自猫头鹰之城这次和 Kelly Jepsen 合作的这首 Good Time， 很欢乐的这个派对气息哈，就在音乐当中充斥在你的耳边。好，北京时间10:34，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，继续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为歌曲点赞哈。同时呢，如果你的这个留言足够精彩，我来为你加精。记住一定要多多点赞哈，多多给我助力了。来点赞排行榜，没有看到你的名字呀，加油加油！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，选择汽车音乐会吧。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，用力用力用力表达爱。而这首歌呢，是来自水木年华的《在他乡》。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卢庚戌和毕业于清华大学同样是校友哈，电子工程系的妙姐，组成水木年华，2003年推出这张三新歌加精选集。在他乡呢，就是源自其中的。人员调整之后的水木年华，在卢庚戌的这种智慧和略带伤感的声线之外，新成员妙姐呢也带来更加动感和出色的高音。好了，就来感受一下这一首《在他乡》吧。 听话是一种美德， 睁开手， 飞翔是一种态度。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，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。汽车音乐会，无需彷徨，让我们一起听音乐，用力表达。 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那年你踏上暮色他乡，你以为那里有你的理想，你看着周围陌生目光，清醒来却没人在身旁，人静的雨夜想起了他，他的挽留萦绕耳旁，想起离别他带来的脸庞，你忍不住哭出声响。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那些冷漠目光，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，人静的雨夜想起了他，他的挽留萦绕耳旁，想起离别他带来的脸庞，你忍不住的哭出声响。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 那一夜